4007106108 4007106108。 一床牛皮席可能改变不了您的现状，但它却可以让疲惫的我们享受一下睡眠环境，可以让不吹空调的爸妈睡个安稳觉，可以接下来的几十年的夏天就像现在这样不用洗刷晾晒，也不用忍受坚硬闷热的感觉。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就能轻松享受几十年的水牛皮凉席。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简单。40071061084007106108。 我宁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秦琪率领3000人马，嗖，一字长蛇，就把队伍拉开了。云长将军一看秦琪带领人马来了，他赶快让车仗闪躲到一旁，自己往前一催马，唰，把青龙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举目一看，对面这员将就是秦琪吗？正是他。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呢、啊，面似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长着一脸的白钱癣，头上戴着狮子荷叶8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他催马到阵前，哎，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催动车仗来到黄河渡口。云长将军看了看，哦，看他这个年龄，瞧他这个气势，这家伙是挺傲慢。云长将军不愿意多杀人，但得呀，能说几句叫我过去也就过去了，所以云长没跟他打，他勒住了坐骑，问了一声，对面可是秦琪将军。嘿嘿，这一问呢，秦琪还来了神气了。哼哼，几知我名，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你既知道我是秦琪，你还不下马让我把你绑起来。哼，这句话说的云长将军差点乐了。关云长用手一托长髯，吾乃汉寿亭侯关云长。那意思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秦琪听了听，哼了一声，哼哼，早知其名何必多讲啊，你不是就关羽吗？我知道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别在这儿报字号。秦琪将军，我想向你借几只船只，我要渡过黄河，一旦怎讲，我要跟你借几条船过黄河。嘿嘿，说得容易，来来来，拿了过来。他把手伸出来，云长将军一看，秦将军你要些什么？我要的是我家丞相的军职和过关的文凭。云长一听，秦琪将军，我不属于曹丞相管辖，他管不着我呀，我哪来的曹操的文凭和军职呢？秦琪一听，呸，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丞相待你恩重如山呐、啊！3日小宴，5日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你美女10名，封汉寿亭侯，赠袍献马，难道你都忘怀了不成？ 哎呦，秦琪这几句话很厉害，问得云长手扶雕鞍，沉吟不语。秦琪一看笑了，哈哈哈哈，郭云长，这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那我奉劝你赶快回许都向曹丞相请罪，你休想通过我的黄河渡口啊，有你家秦将军在此，就是你关云长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我的黄河隘口。说到这儿，秦琪把那嘴这么一撇，在马鞍桥上是摇头晃背，好神气呀、啊！云长一见这个可有点生气了，哇哇，秦琪，你比孔秀韩福王直变喜如何？知不知道那四关守将都让我杀了？秦琪听到这哼了一声，郭宇休出狂言吧，他等皆是无名鼠辈，哪个也比不了我秦琪。云长一听，把残眉往起这么一竖，秦琪，你比颜良文丑怎样？这俩你比得了吗？秦琪听这儿心里吃了一惊，颜良文丑河北名将，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哎，那也不能今天在关云长的面前说一句软话呀。哼，他等也是秦将军手下之败将。呸，云长可真火了，你特意狂妄，撒马过来。关云长休走，啪，秦琪一催坐下马上，举刀就奔云长来。他算计能在这位汉寿亭侯的面前打上个三五十个回合，不过那是秦琪自己想的。两马一交锋，二马这么一错蹬，这功夫云长这个刀唰一个丹凤朝阳，一个回合青龙刀刀劈秦琪于马下。秦琪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吓得是四散奔逃。云长在马上招手，众军校不要逃跑，挡我者死，退后逃生。秦琪自取杀身祸，与汝等无干，火速备船送我渡河。啊，遵命。准备了船只，把二位皇嫂的车仗以及云长的赤兔兽用船都给摆渡到黄河的对岸来。一到黄河对岸，这儿可就是袁绍的地方了。云长先请二位皇嫂上车，告诉从人紧急催动车仗上官道赶路，不要耽搁，自己拉着赤兔兽走了几步，然后跨上了马。他提着青龙大刀，吁，左手一拽缰绳，回过头来朝许都方向望了望。云长低头一看，哇，看着那滚滚的黄河水奔腾咆哮。这时关云长的那心情和这黄河水差不多呀，他觉得对不过曹丞相，一路上我夺关斩将，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关杀死了韩福，泗水关斩了卞喜，荥阳关杀了太守王直，在黄河道口刀劈秦琪，过五关整整连斩六将，曹丞相会不会说我是一个负义之人？可是我被迫无奈，不夺关不斩将我过不来，难以到河北会见我家兄长。为此云长朝许都拱了拱手，曹丞相，我们后会有期。然后他一拨马，啪，追上车仗，往前走了没多远，忽听远处有人呼叫，云长将军。啊， 云长勒住马，回头一看，从远处快马加鞭跑来一人，到了云长的跟前，此人滚鞍下骑，上前十里。云长一看是孙乾，哎呀，孙乾先生，汝南分手之后，你说到河北探听我家兄长玄德的消息，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我才见着你啊？哎呀，二将军容禀。孙乾拱了拱手啊，我确实到河北，我也见着我家主公玄德了，可是现在这河北啊，袁绍那儿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袁绍本人刚愎自用，谁的主意他也听不进，谁有什么计策他也不听从，他把他手下的谋士田丰下了狱了，把沮授啊也给罢了官了，还有几个谋士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且呢，袁绍两次险一险把我家主公刘玄德给杀害了，我主公一看不能长久在他的身旁，这才到汝南去投刘辟去了。二将军，您保着两位皇嫂，要是到在河北，您要被袁绍给杀害了怎么办？所以我紧赶慢赶呢，赶上前来劝您赶快到汝南与我家主公会合。云长一听原来如此啊，他赶忙把孙乾带到车前来，向二位皇嫂又学说了一遍。二位皇嫂一听，心里头非常难过，都落泪了。云长将军安慰二位嫂嫂不必担忧，咱们现在就奔汝南。调转车辆，云长与孙乾并马而行，保护车辆直奔汝南。走出一段路去了，忽听后面金鼓大作，来了一股追兵。谁呀？夏侯惇。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夏侯惇可气坏了，这还了得，这汉寿亭侯夺关斩将，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把秦琪杀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我受蔡阳重托，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我得把你关羽捉住。他带领300铁骑赶上来，云长将军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你保护车仗，顺着官道赶快走，不要耽搁，由我来抵挡夏侯惇。孙乾领命保着车仗走了，关云长一掉马头，立马横刀等着夏侯惇。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来到跟前，刷的一下把队列排开，夏侯惇往前一催马，啪把手中钢枪这么一摁，云长休走。关羽一看，夏侯将军，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凭什么来赶我呀？夏侯惇这么一听，哼，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无礼太甚，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与你，献与丞相发落。说完了之后，哗往前一催马，是鸣枪直刺关羽。云长这么一看，哼，难道我惧你不成？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二马交锋，刚要打，就听远处里马走栾铃声，飞来一骑，二位将军住手。哗，夏侯惇往外一带马，回头这么一看，认识，是丞相府的使臣。你来此则甚？哎呀，夏侯将军， 我是奉丞相之命特地前来接公文遍行各处。丞相十分敬爱关将军之忠义，唯恐一路上的关隘拦截，所以派我前来送书。说着从怀里再把公文拿出来。夏侯惇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啊，我来问你，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斩将，丞相可知道此事？ 这使臣一听答不上来了。 这大概丞相不知道吧。嘿嘿，你闪躲在一旁，待敢夏侯惇将关羽生擒活拿献于丞相，然后任丞相发放。 我把他逮住交给曹丞相之后，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我就不管了。 云长一听夏侯惇好大的口气，当时一催赤兔马举刀就劈，直取夏侯惇。夏侯惇挺枪相迎，两马交锋，两个人打到一处还没有十个回合呢，远处又跑来一匹马，哇！二将军快快住手， 这马就冲过来。夏侯惇这烦呐，心说今儿这仗打得怎么这么不顺利，怎么又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回过头来一看，又是一个丞相府的使臣。哎，夏侯惇一想，今儿怪，怎么一波接着一波。 哦，夏侯惇明白了，甭问了，这个人呢是来给我送信让我捉拿关羽的。他赶忙问了一声，来时可是传丞相之旨让我捉拿关羽不成？ 这使臣这么一听愣了， 啊，不不不，将军不是，是丞相唯恐一路上的把关守将拦截关将军，丞相策差我前来持公文放行， 就是谁也别挡。 哎呀，夏侯惇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丞相可知道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杀人？ 来时一听，那大概丞相不知道。 嘿嘿，既然丞相不知道关羽杀了那么多的将军，不能叫他过去呀。他赶忙把钢枪往半空这么一举，然后一晃他手下的300铁骑，哗， 一个大破了圈，把关羽给包围起来了。今天他要与关羽是决一死战。 云长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时候孙乾保着两位皇嫂已经走得很远了。云长将军放心，他心想，五关我都闯过来，六员大将都让我杀了，夏侯惇有何德能，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想着这会儿，云长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眼看着这两员大将就要有一场鏖战，夏侯惇马刚往前这么一催，只听又有人喊叫，袁让，云长，你们快快住手呀。夏侯惇勒住马腾下，胸头怒火高千丈，可把他气坏。这一波一波这怎么回事儿？刚一打就来人，刚一打就来人。他头还没等回过来的，只见一匹战马唰的一下，一下子就插到了关云长和夏侯惇的正中。 这位来得冲啊， 和刚才那二位使臣不一样了，这位直接跑到战团里边来了。夏侯惇和云长一看呢，都认识，原来是张辽张文远将军， 怪不得这么冲呢。 袁让，你不可阻拦关将军，我文远奉丞相之军旨。 怎么叫军旨呢？这是对丞相指令的一个尊称，皇帝呢叫圣旨，丞相就叫军旨，也就是命令吧。其实啊，比命令重要的多， 因为丞相已经知道云长将军一路上斩关杀将，唯恐余路还有阻拦，特差我文远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啊。 就是哪儿也不许租来，叫他走。哎呀，夏侯惇听到这会儿把牙关这么一咬，文远将军，你可知道关羽在黄河道刀劈了秦琪，秦琪乃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他把秦琪托付到我这儿，今日秦琪被关云长所杀，我怎肯罢休。说到这会儿他把千磅起这么一举，还要上去打。文远摆了摆手，元让，不能这样，等我见着老将军蔡阳的时候，我给他解说解说，既然丞相如此大度，叫云长可以去，原让你不可废丞相之意呀、啊！你得听话呀、啊，胡闹不行。你别忘了，你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军呢、啊。夏侯惇明白，哎呀！急得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把枪又这么一晃，呼，这人马就撤回来。这时候张辽往前一带马，云长将军，你这是意欲何往啊？张辽纳闷啊，你不是说上河北寻凶吗？你怎么往这么走下来了？云长将军一看，哎，文远仁兄啊，我已经听到确实的消息了，我家兄长玄德不在袁绍那里。哦，张辽一听，感情刘备没在袁绍那儿啊？哎呀呀，云长将军，那你要准备到哪儿去找这位刘皇叔呢？文远仁兄，关某为寻我兄，要遍访天下。不管我哥哥在哪儿，他在哪儿我上哪儿找去。哎呀，张辽听到这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啊，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感情没个准地儿啊。其实刘备在汝南呢，不过云长没说。张辽听到这地方想了想，哎，云长将军，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云长将军能否笑纳，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不听啊？文远仁兄，有话请讲当面。哎呀，我看您这样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容易找到皇叔，这么着得了，您跟我还回许都，上曹丞相那儿去得了。这句话把云长给说乐了。云长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我费了这么大劲辞别了曹丞相，过了五关斩了六将都走到这儿来，我又回去？哦，我折腾啊。文远仁兄不必多说了，请你回去见着丞相，千万替我关羽谢罪。不能回去。唉，张辽心里暗叹一口气，心说这算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不论是谁也难以劝得关云长回心转意了，这是去之已决呀。云长将军，您前途珍重。说的这会儿，张辽拱了拱手，和夏侯惇一块儿领着人马回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 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看张辽和夏侯惇二将走了，自己这才催马追车仗，追上了二位皇嫂，向两位嫂嫂禀明了此事，然后赶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正往前走着呢，忽听在那山坳里头嘡啷啷一棒铜锣响，跑出一哨人马来，把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一员将胯下骑白马，手提一杆亮银枪，干什么的？劫道的。这劫道的还心心不要金银财宝，要劫什么呢？劫一匹马，就是关云长胯下的赤兔胭脂兽。云长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哪里胆大的狂贼敢劫我的赤兔兽？你知不知道这匹马是谁的？某乃关羽关云长。说的这会儿把五柳长髯用左手这么一拖，对面这人一看呐，扑通这马上就下来了，也不知道是跳下来的还是掉下来的，跪在道旁就给云长磕了个头。我姓裴，叫裴元绍，带领着二三百人在这啸聚山林，方才有人禀报我说是有一匹千里骏马，就是您这匹坐骑，我哪敢劫您呢？哦，云长这才明白，冲他挥了挥手，你逃命去吧。这裴元绍还没等站起来，就听远处有人喊叫，关将军在哪里？关将军在哪里？云长顺着喊声举目这么一看，由山坡上下来了二三百人，为首的有一员将，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头上戴一顶板缨盔，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虎头豹颈，鹤面秋髯，两背一晃有千斤之力呀、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一样，那眼睛就像豹子眼似的，面皮黑，黑中透亮，一步秋髯，那胡子都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撕，唰啦一下，一尺五六那么长，一撒手，突，又卷回去了，卷毛胡子，所以叫秋髯。只见此将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啪，把战袍一抖，扑通，哎呦，那么大的一位冰铁塔似的汉子，矮了半截儿。给云长将军跪下了，他一拱手，您就是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吗？云长将军一听，不错，正是关某。哎呦，我想您可非之一日了，小人姓周，单字名苍，我在此啸聚山林已经几载，一直盼想得会将军之尊严，今天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周仓三生之幸，望将军把我收留在手下，我愿意伺候您鞍前马后，给您牵马缀裆。说的这会儿，他又给关羽叩了一个头。云长挺为难，为什么难呢？他一看周仓是一片诚意呀、简直的，要是云长不答应的话呀，他能跪死那会儿不起来。可是云长将军难就难在，我怎么能把这些占据山林的人收在手下呢？云长就把这个事儿跟二位嫂嫂说了。方才这些事啊，这两位皇嫂全看见了，也看出来云长将军面有难色， 说二叔，你收就把他收下吧，好在就是周仓一个人，那些人呢？夫人用手一指，那意思就别带了。云长就明白了，赶快告诉周仓，我收留你，你见过二位夫人。周仓回过头来给二位皇嫂磕了头，又见了孙乾先生。然后周仓告诉裴元绍，我这回要跟关将军去了，我把我这些人呢和我那座山寨就都送给你了。裴元绍怪眼馋的，他瞅着周仓，人家已经走上了光明大道，他也想跟云长将军去。云长将军好言安抚，你就在这儿吧，可是不要骚扰百姓，不要胡作非为，上山去吧。裴元绍给关云长磕了一个头走了。云长收下周仓继续赶路。周仓这么一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云长将军纳闷，怎么了？启禀将军，这地方您不熟啊，前面不远有一座古城，在这古城里边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飞将军，这人可太厉害了，据说他在古城曾经向县令借过粮，县令没借，他把县令给杀了，这位飞将军就占据了这座古城。占古城之后啊，他是爱民如己，净给黎民百姓办好事，而且还发展商贾，就是可以在这儿做买卖呀。但是有一样，做买卖行，你想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这不行，谁在这儿胡闹也办不到。特别是那官军都怕他呀，是哪儿有官军呢，他上哪儿去要粮啊，还就得老老实实给他。谁在这地方欺压人也不行，让这位黑将军把这古城给治理的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而且他还在这招兵买马，黎民百姓听说这位黑将军招兵啊，家里如果要有三个儿子，准给他送那俩，要有俩送一个，有一个争着也要来。现在这位黑将军手下有好几千人呢，他是白天呢审案，晚上练兵。据说这位飞将军就是爱喝点酒，喝完酒之后有时候还偷着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给我和裴元绍都下过令，正像刚才将军您讲的那样，不许我们害民，让我们占山可以，得老老实实的，得听他的，要不听这位飞将军的，他就要领着兵把我们山寨给扫平了。哦，云长听着怪有意思。那么这飞将军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人呢？周仓一听这不知道，没问出他的真名实姓。这人什么样啊？哎呦，这人可了不得呀，将军您是没看见，您看见也得喜欢，他生得比我个头高，比我这体格壮，而且是抱头还眼，抱掌刚人，胯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有万将不敌之勇啊。周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长将军有点听愣了，手捻着长髯看着周仓。周仓，将军真像你说的这样吗？哎呀，我怎么敢跟您撒谎啊，可不真这样吗？哎呀呀，云长把一句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谢天谢地呀。啊，周仓有点糊涂了，我给我家将军介绍完了这位海外飞将军治理古城，他怎么谢天谢地呀？云长将军没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孙乾，孙乾站在那哈儿啊，笑么丝儿的瞅着周仓。周仓和云长说的这番话，孙乾都听见了。现在他看云长这么一瞅他，他赶快过来，二将军， 是不是前面找个村子，您与皇嫂先在这儿歇息一日，我到古城去看看这位飞将军。哎，云长笑，孙乾先生正合我意，你快去快回。孙乾就明白了，云长将军这是让我去打听打听这位海外飞将军呢，是不是张飞张翼德。关云长保着皇嫂找了一个小村落，住在这儿等着孙乾。孙乾呢，把衣服换了，装扮成一个客商的模样，骑上一匹马，他就奔古城来了。来到城口这儿一看，哎呦，孙乾一瞅好威风啊，在城门口这儿站着50名精壮的军校，手里头提着长矛大刀。一问孙乾是做生意的，放他过去，因为飞将军有令，一定要让古城这会儿把这生意兴隆起来，因为这座城池就有点意思了。孙乾进来住在这个店里，这么一打听，店里头的店家一说这位飞将军呢，更神乎其神了。孙乾就问了，那我要想见这位飞将军一面得怎么办呢？店家说，那好办呢，明天呢就是我们古城的吉日，您哪儿都甭去，您就在咱们店门口这儿，您就能看见飞将军。我们这位飞将军没来之前，我们古城啊是13579的吉，逢单日子都是吉。自从将军他老人家驾到古城之后，改成了天天吉，每天都得这么热闹。他10天呢有8天上吉日来，坐在那会儿看热闹。总之说呀，我们这位飞将军挺好热闹这么一个人，您就可以见着他。那好，孙乾在这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晨起来收拾完了，他站在店门口这儿瞧着，功夫不大，就听锣响，砰砰砰砰砰。古代这个敲锣有很多说道，什么说道？一听这个锣声就知道来的这位官员的级别了。比方说7磅锣敲7下，军民人等齐闪开，县长；9磅锣，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市长；11磅锣，文武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长；要到了当朝宰相，敲13下。今儿孙乾站在这儿一听这锣声啊，46下都拐弯了，孙乾差点乐了。他顺着锣声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前面是对子马，排开了2行坐骑，后面金瓜乐府，大刀长矛，没有多少旌旗，但是也有几面旗子在前面挑着，那旗子上竟是尘土，而且都是用黄云缎做的。龙眼神仔细一看，不是旗子，是匾，软匾呐。左边写的是有求必应，右边写的是心诚则灵。孙乾这乐呀，心说这位怎么把城隍庙和土地庙那匾全摘这儿来，当前面的执事打着呀。只见后边一匹马，马上端坐着一员大将，店里伙计告诉孙乾先生，先生您快看，这就是我们的飞将军。孙乾不看则已，这一看他险险喊叫出来，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哟。哎呀，孙乾一看呢，三将军张飞比在徐州那时候啊还真胖点了。哎，三将军就这脾气，想哥哥是想哥哥，该吃饭是吃饭的。孙乾恨不得过去就招呼一声，说三将军孙乾在此。不好，那样惊动百姓惊动店家，干脆我忍一会儿，我跟着他，他不能总在这儿转悠。 孙乾就扎在这个人群里跟着这位三将军。哎呦，张飞走在哪儿啊，那好多人向他打招呼啊。将军您好，将军您早，哦，哎，各位父老，哈哈哈哈。张飞倒是蛮开心的，转了一圈他回衙门去了，回的衙门就开始喝酒。最近三将军添了点毛病。什么毛病？他在跟着大哥呀和二哥在一块儿的时候啊，他这个酒还有点节制，一天就能喝一遍。自从跟两位兄长失散之后，三将军心里难过呀，这酒啊想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所以今儿转一圈回的衙门喝上了。他手下的这些亲随可都知道，三将军喝酒你别拦，你也甭劝，你还就得躲他远点儿。他喝着喝着高了兴了，他就许上马来通枪，噼了啪啦的射一顿箭。他要是不高兴啊，喝着喝着把酒杯吧唧一摔，是放声大哭啊。那一哭二里半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就那么大嗓门。今儿个三将军刚把酒杯端起来，由外边进来个小校，将军，哎，你干嘛来了？你大概看我一人喝酒闷得慌吧？来来来，坐这儿，陪着我喝。嘿呀，三将军，那我们可不敢，我们这些人搁一块儿也喝不过您，我们算看透了，跟您一喝我们先醉，不喝。我让你喝你就得喝，那我知道，可是我等会儿喝不行吗？我先告诉您一件事儿，门外啊来了您一位乡亲。我的乡亲啊，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云游孙先生。张飞这气，我为了隐姓埋名，我自己给我自己瞎起外号叫飞将军，哪儿又来这么个同乡云游孙先生？我看看他是谁，今儿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你把他给我领进来。遵令。这军校赶忙出去把孙乾给领进来了。孙乾低着个头，一撩帘笼进来，深施一礼，将军您好。张飞一看没看出来，什么人？嗯，敢冒充是我的乡亲，还不抬起头来。孙乾呐，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要跟三将军开个小玩笑，我是有罪不敢抬头。嗯，是我你无罪。孙乾这么一抬头，这时候屋里屋外好多人都在那儿看热闹。看什么热闹？他们听说飞将军来了乡亲了，大家都挺关心。奇怪的是，这位飞将军听说乡亲来了，谁不得高兴啊？他倒生气了。大伙儿为这事儿纳闷，我们到底看是怎么回事？等孙乾这么一抬头，张飞一看呢，哎呦，是孙乾先生，把他乐的啊，砰，把酒杯摔了。屋里屋外那些人吓得一哆嗦，心说坏了，这位乡亲活不了。张飞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他绕过了桌案，张开两臂，他要把孙乾给抱住。可是他想想这有不少看热闹的，张飞把他大火眼这么一瞪，冲着屋里屋外撒巴了一眼，都给我滚开。这些人一看，哦，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全吓跑了。张飞上前拉住了孙乾的手，哎呀，孙乾先生，我怎么会在这儿见着你了呢？快快请来上座。他把孙乾让到座位上，随手来一杯。哎呀，杯呢？杯摔了。来人呐！来人！连喊两声没动静，你刚才叫人家滚吗？谁敢在这儿站着？张飞也不生气了，亲自到外边去取了两个杯子，给孙乾满了一杯。孙先生，你可知道我家大哥的下落？皇嫂在哪里？迷主迷方先生可有消息？他这一连串的发问，孙乾没法回答呀。哎呀，三将军，您等我喘口气儿啊，我慢慢跟您说。孙乾先把皇叔的下落跟三将军说了，然后又说到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保皇嫂，已经来到古城。张飞听的这事儿，把牙关这么一咬，他的火眼圆睁啊， 是虚眉倒竖，就瞅着孙乾，哦，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孙乾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听到大哥刘备的时候，忽眉开眼笑的，简直的是坐不稳站不安呐、啊！看三将军那急切心情，恨不得一下子见着大哥的面，简直连手脚都没地方放了。如今一听二哥关云长，他这笑脸没了。这位孙乾还没太十分介意，还那么嘚吧嘚吧的往下说呢。二将军现在已经到了古城了，他让我先到城里来探听探听，是不是这位飞将军就是您。要是您的话，二将军吩咐让您出城迎接二位皇嫂。 哦，多谢孙先生啊，你等一会儿啊，我出去安置安置，我立刻出城迎接皇嫂。说完了张飞出去，功夫不大，他回来之后吩咐一声，给这位孙先生准备一匹马，走，咱们接人去。 孙乾举目一看，哎，三将军不是方才那样了，怎么回事啊？顶上盔，冠上甲，罩袍束带，外边把乌骓马也给备好了，两个士卒扛着丈八蛇矛枪在那站着呢。张飞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呀。哎呀，孙乾一想，这是迎接皇嫂和二军侯啊，是出去打仗去。转念一想，孙乾也笑了，嗨，这大概是三将军呐、啊、和二位皇嫂以及二哥云长好久没见了，以示尊重，是这么回事。张飞和孙乾是并马而行啊，在路上走着走着，这位三将军把马勒住了，瞪着个大火眼，他坐在马上那看。孙乾一看，是看什么呢？他这么一瞧啊，路边有做小买卖的，那儿吵起来了，大概横是给东西给少了。这位三将军翻身下了马了，感情他过去要管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有孩子的朋友来说，本周的周末啊就显得尤为珍惜了，因为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将不再享受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了。 嗯，是的，下周呢就要开学了啊，预祝大朋友小朋友们在新的学期里面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希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啊忙碌而充实的每天里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特别是早晨需要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一定要记得吃早饭，时间紧要求高，所以呢早饭的搭配很重要。 没错，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必备的早餐搭档——瑞麟羊奶粉。嗯、 是 瑞麟羊奶粉呢，是来自于陕西富平，是中国最大的奶山羊基地之一。那里的奶山羊依然沿用着传统的跑山模式，从早上5点多到晚上6点多，一整天都在山上活动，吃的是山上新鲜的青草，喝的是山上流下的泉水。这样的羊妈妈产出的羊奶啊，才够健康。 嗯，那么今天呢，本档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订购6盒就多送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媒体播放器的活动。也就是说呢，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040071061080，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现在只要594元，而且呢还有一台人气赠品播放器免费赠送，4007106108040071061080。 手机尾号1401的朋友就说了，我是你们的老会员了，之前的播放器还是2年前买羊奶粉送的，已经坏了。给你们的40071061080打电话说是播放器没有了，有钱都买不到。今天听说买羊奶粉免费送，那就更好了。还有7857的朋友说，我爸爸是位老师，特别辛苦，我从小就没有看过他睡懒觉，早上7点不到就去学校了，晚上同学们都放学了他才能够回家。这现在爸爸也退休了，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有个老年播放器，逛逛公园，散散步，挺好的。 嗯，确实啊，说到这款播放器呢，那可是享购时间的明星赠品呢，手机大小，放在包里拿在手上都可以，内有3288首歌，有红歌、老歌、山歌，还是经典、流行、广场舞等等，还能多调频收听广播，音量大，音质好。去广场上看一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都是人手一台的。 对， 市面价值298元，今天周末特别版活动，拨打进4007106108040071061080，订购3个月6盒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4007106108040071061080。 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因为本次播放器的备货很有限，只有50台，所以只能按照拨打40071061080的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了。也就是说，一旦50台的播放器送完了，羊奶粉您还是可以订购的，但是播放器可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免费赠送了。所以不管您是送人的，又或者是您家的父母亲，也更希望有一台能听广播能听歌的小匣子，那现在就是下手的好机会了。电话是40071061080 40071061080。 手机尾号是2653的朋友说，等天气凉快了，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带个播放器晨练更有劲儿。8993的朋友说，刚刚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天有播放器送，让我赶快给她几个跳舞的老姐妹们一起订几盒，这样晚上就可以约着一起跳舞了。 哦，真没想到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这次的活动。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是推荐瑞麟羊奶粉的，不是卖这个播放器的。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4007106108040071061080。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相信我，瑞麟乳液是民族品牌的骄傲，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诚信经营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的，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啊，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没错了，但是提醒您啊，周末版的特别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0 40071061080，花 掏594元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价值298元的播放器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才付款。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三将军到跟前一问，这才明白，你少给分量了，这怎么能行？他吩咐一声，把这少给秤的摁倒在地，重责40。大伙儿苦劝了一番，这才算没打，反正把这分量得给补上。嗨，孙权想您管这事儿干嘛呀？这，哎，得了，咱们赶快走吧。等快出城了，张飞这才嘱咐孙权：“哎，孙先生，啊，待会儿我接我嫂子进城，趁着我嫂子那车仗进城的那功夫，你快点跑过来啊！你可别晚了，要是晚了的话，我把你关在城外头，你可没地方后悔去。”三将军这几句话把孙权给说的稀里糊涂，啊，您干嘛把我关城外边？嗨，就别管了，听见了没有？你只要见车仗一动，你就赶快催马过来，啊，别忘了啊。哦，孙权赶忙答应，我记住了。一出城，张飞让孙权你快走，快把我嫂夫人的车仗请来，快着啊！好，孙权打了一鞭子，哇哇哇哇催马。他回来，孙权一进门先给云长将军道喜，然后他才说，确确实实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我家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哎呦，云长这一高兴，眼泪差点淌下来，立刻他到后边亲自请嫂嫂上车进古城。这所有的从人谁不高兴啊？二将军与三将军兄弟在此相遇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古城啊，挥动车仗直奔古城来。他老远关羽在马上就看见了，哇，古城前有一哨人马，二龙出水，排开了正中间的一杆大道旗，旗下乌骓马，马上正是三将军张飞，手握丈八矛，大瞪着火眼在那儿看呢。他看车仗到了，三将军扬起背来，冲着孙权招手，那意思好像是快，你跟车赶快过来。孙权看了看云长将军，二军好，您看，三将军在向您招手呢。哎呀，云长这时候有点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泪水遮住了关羽的视线。果然是我家三弟，确实在向我招手呢。云长急忙把青龙偃月刀交给周仓，自己往前一催马，身边只带着个小马童，小马童牵着这个缰绳，人的两条腿要追绳赤兔兽的四条腿，这也真是够快的，风驰电掣一样就跑到张飞的跟前来。云长在马上一拱手， 三弟，一德，这德字没叫出来，云长的眼泪就下来。再看张飞，他招完了手，一看过来的不是孙乾，也不是两位皇嫂的车仗，而是云长将军。张飞不看则已，这一看，他把他那两道眉毛唰就立起来了，还眼圆睁，须发倒竖，怒吼一声：“红脸汉，亏得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啪，他俩脚一踹，蹦蹬绳，乌骓马往前一缠腰。张飞把手中丈八矛这么一拧啊，一个蛟龙出水，噗，枪尖的直奔云长的咽喉。这下子可把云长给吓愣了，他往旁边一带着个缰绳，幸亏胯下是赤兔兽马童灵性，呼了一下马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一枪刺空了。云长将军愣住了，他俩手一抱铁锅梁，三弟，你这算何意？张飞更不搭话，催马上前，是举枪又刺。关云长一连躲过几枪，云长将军这一路上保皇嫂，夺关斩将，除去和那些守关将打起来不算，一路所有见着过关羽的人，没有一个不远接高迎跪倒磕头的。你像什么胡华老人呢，还有周仓啊、廖化呀，不都这样？今天没想到在古城前见着自己的兄弟了，这兄弟抡着枪一个劲儿的刺，你说这谁受得了？云长不能不问问，贤弟弟这是何故如此啊？难道你将桃园结义忘怀了不成？呸！张飞怒吼一声：“红脸汉，你既无义，你还有什么面目来问我呀？是你先违背了桃园结义之好，忘了恩负了义。”你干嘛还来指问人家别人呢？好嘛，从前是兄弟相称啊，现在改成了你我了。三将军话不多，可说的是字字愤，声声激他真火了。云长这么一听，委屈死了。三弟，愚兄有何无义之处？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嘿嘿，张飞想难为你，问得出口啊。你背叛了我家兄长，降了曹操，曹操封你为汉寿亭侯，据说给你那钱都没数啊，又赠你袍，又送给你马，你这不算是背了桃园结义好啊？啊，你跟我有什么说的？你看枪吧。他扑隆一下拧枪又要刺，旁边关云长的马童不让，抬手砰的一下就把三将军的丈八蛇矛枪给抓住。三将军且慢！张飞看一呵，哈哈，你这个小子，你抓我的枪干什么？找死啊！三将军，冤枉了我家军侯，我家军侯没有降曹，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我家军侯的马童。把张飞给气乐了，你这不是简直找死吗？我杀的是关羽，红脸汉与你有什么关系？嘿嘿，他两臂用力本儿把这马童给撅起来，这马童俩手抓着枪，说什么也不撒开。如果三将军您要不信，您就饶过我家军侯，刺死我吧，我刺死你干嘛？跟你没冤没仇的，好吗？他的枪上挑着个马童啊，像举着个三岁的娃娃似的。张飞两臂一用力，滚吧你！蹬嗖啪叽呼噜噜噜，把马童给摔出去三丈多远呢。他举枪又奔云长来，周仓不让了。周仓扛着大刀在旁边那站着看半天了，气得他直哆嗦。他知道张飞、张翼德和云长将军是磕头的兄弟，他 桃园结成弟兄，亲如手足。不过你这么左一枪右一枪的刺我家将军，这也不行啊。我这位将军够说了，真有点哥哥样，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一连让过你好几招了，你还往前捅啊，岂有此理。哎，义德将军，休得无礼。好、啊、张飞一看，嚯，哈哈，关云长这帮忙的不少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嗯哼，他看周仓这模样跟自己差不多，也那么高个，长得虎头脑的，哎，好像在哪儿见过。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家伙叫周仓，我曾经告诉过他不许打家劫舍。哦，他跟了关云长了。你有什么话讲？三将军，我家二军侯冤枉，他为保二位夫人历尽千辛万苦啊，辞别曹操，过了五关斩六将，来到古城，好不容易见到三将军您，你还不下马兄弟相认，你就这样的绝情用枪刺我家军侯，你欺人太甚。周仓急了，张飞一看，呵，我们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上一边扛着刀站着去，你在这儿紧着跟我这儿捣乱，我把你也扎死。周仓这么一听，那好，你要是刺我家军侯，你还是先把我扎死为对。说着呼的一下，他把青龙大刀举起来一挥霍。张飞一看，好大胆子，你想要动手不成，砰就是一枪奔周仓刺来。张飞不想把周仓刺死，他吓唬吓唬他，把他吓跑了就得了。现在张飞张翼德就想杀云长，周仓刚把这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云长大喝一声，周仓不许无礼，那是你的三将军，你这还了得啊。周仓停刀这么一愣神，让张飞一枪把他那战袍给挑了个窟窿。你想啊，义德将军要想扎死周仓，那不这一枪就完了吗？周仓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不敢再说什么了。云长将军往前一带马，三弟，住手！住手！哪有那事儿？你看枪吧，砰！云长把丈八毛抓住，你不是说我无意吗？你不是说我降曹了吗？我现在不在你跟前这儿多说什么，你可以问问两家嫂嫂。云长一招手把车仗推过来，孙权跟着车跑过来，满头大汗，他站到了张飞的马前，三将军呐，嗨，孙权想，这我才明白，我说在衙门里一见到你提到我家二军侯的时候，你脸上一点笑纹都没有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赶快住手吧，我家二军侯他冤枉。哈哈，张飞一看，马童、周仓加上你孙乾，你们都是一头的，全都替关羽说好话，劝我住手，你要说些什么？嗯，张飞刚把眼睛这么一瞪，孙乾知道三言五语说不透彻，讲不明白，他抹头就跑。张飞以为自己一瞪眼把孙乾吓跑了呢，不是，孙乾要干什么呀？他想请车仗里面的夫人您赶快劝劝。其实那二位夫人早就急坏了，多着急也不行啊，因为那深沉在那儿呢，他不能一挑车帘本一个箭步由打车上就蹦下来，到了张飞的马前，抓住张飞的马的缰绳跟他说长道短，那不行啊。他让老君把这个车尽量往前推，等孙乾跑过来的时候，甘夫人的车辆在最前面，夫人亲手把车帘摘下来，三叔你赶快住手。张飞一看，哎呦，嫂子，赶快把枪往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嫂嫂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我没法给你磕头了，您等着，我杀死这负义之人，然后我就接嫂嫂您进城。甘夫人一听急的呀，眼泪都下来了，三叔你错怪了他二叔了。 因为云长不知道你和你家兄长的下落，故此他暂时栖身于曹氏。现在知道你哥哥在汝南，你二哥云长不避险阻，送我们姊妹才来到孤城，你休得错怪了他二叔。糜夫人这时候也说了话：“三叔啊，云长二叔在许都那儿是出于无奈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家兄长呢？他这个，哎呀！”张飞一看两个嫂子都说话了，而且全都向着云长啊，哦，甭问，我的两家嫂嫂都让云长给瞒哄过了。嫂嫂啊，您不必多说了。常言道，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是二主之理，待我将云长杀死之后再接嫂嫂你入城不迟。张飞说的有他自己的理呀，忠臣宁死不辱嘛，你要真是个大丈夫不是二主啊，你既保了刘备你就别保曹操，不能今儿保这明保那个。云长听的这会儿一拱手：“贤弟，你屈枉了愚兄。”孙权急得直跺脚：“三将军，云长将军特地前来找你。”张飞一看：“我说孙权，你跟着瞎呛呛什么呀你啊？你说关云长他有好心呐、啊，他这是来逮我来了。”云长这么一听：“三弟，我要是来捉你，我需带些人马来呀、啊，我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说是前来捉你呢？”张飞一听：“嘿嘿，这你瞒哄别人去，你还想哄我呀？你往后面看。”看什么呀？就在这同时啊，云长就听着身后远处是金鼓大作。云长在马上一抹身，用手一推，忽柳长髯，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里来了一哨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打的都是曹军的旗号。哎呀，云长奇怪，这是哪儿的人马呀？三弟，我确实不知这是哪里来的一哨人马。张飞一听：“什么？你不知道？好啊，瞪着俩眼跟我这儿说谎话，还在我这儿支吾呢，那不是你带来的吗？”“贤弟啊，确实不是玉兄所带之人马呀，你得了吧你，世间哪有这么巧的巧事啊。哦，你前面保着两位嫂嫂弄这么几十个人这儿糊弄我，把大队人马藏在后边，是为了夺我的古城。哎呀，现在云长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是怎么也说不明白了。”张飞一看云长将军不说话了：“哦，你理亏词穷了吧，等着吧，等着你家三将军先把你扎死之后，我再杀散这哨人马。”说到这会儿，他俩脚一踹，蹦蹬神催乌追兽往前来，是举枪就刺。云长万般无奈，他赤手空拳，带着这匹赤头兽，夸夸一连又躲过三将军几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云长将军这么一着急：“三弟，你住手！你还有何话讲？三弟呀、啊，你不是说这哨人马是我带来的？待我将来将斩首，以表玉兄之心，你看如何？”“嗯？”张飞把大环眼一瞪：“怎么着？哦，你把来将杀了我？那好，我亦得助你三通战鼓。如果你斩了来将，我下马相认你是我家兄长。要是三通鼓敲完，你斩不了蔡阳，那不用问了，你是带领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逼得云长万般无奈，他只好是提刀上马。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 云长用了一个撇刀计，就把蔡阳给杀了，然后把蔡阳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说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这个军校这才说，说是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杀死了，当时老将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曹丞相没答应，不让去。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汝南，我们蔡阳老将又向丞相讨令，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蔡阳一哨人马，让他收回汝南。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会儿，探马禀报蔡阳将军说，前面有一队车仗，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天助他，给他外甥报仇，急不可待，是举兵而来。他这才从后边追你，不上汝南了，就这么一个来由。云长问明白之后，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没有？那军校一看，我看见了。云长说，这好了，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一字不许差。遵命。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送到张飞张翼德的跟前。张飞又问了一下，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番话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呀，好险呐！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我差一点一枪把云长二哥给挑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大哥刘玄德知道了，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还不得跟我拼命啊。张飞刚想到这儿，跑来一个探马，报启禀三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马上人一个个佩刀带剑，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而来，请将军定夺。啊！张飞吃了一惊啊，心说怎么？难道又是曹兵？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刚杀了蔡阳，怎么又是曹兵呢？不是曹兵，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启禀将军，没旗号。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赶快迎敌，不管是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他飞身上马，提丈八蛇矛就奔南关来了。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啊，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地呀、啊，由打马上就跳起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只见从对面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深时一礼：“三将军，您一向可好？”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哎呀，是你们呐！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啊？糜竺苦笑一声，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我也是才听说呀。 嗨，你们来得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是由……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委屈了？有点儿，有点儿啊。 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可也是啊。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儿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兽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 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听说三弟义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房檐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啊，也难怪三弟这样啊。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三将军就是这样啊，他要不知道生起气来，他非把你杀了不可。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下拜响头碰地，放声大哭。这就是英雄的血性，我是知错就改呀。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了，再不这么着，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但是咱们能够牺牲呢，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了。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 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云长保着皇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来，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的。周仓领命去了，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呐、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泪声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呐、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得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备人马太少，刘备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我随您一块走啊。你怎么个走法？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袁绍一听，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备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 我想起来，民工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嗨，袁绍一听，刘世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史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哦，您想念我家二弟？不是，我想把他杀了。啊，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袁绍笑了，徐万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遵命。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 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老关定送出好远。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十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将军，你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十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仇出气。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仙路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灾下安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怎么说话呢？这是 大家伙瞧瞧， 怎么了？ 你瞧这形象 啊啊！怎么这形象？ 哎、 怎么了？ 满脑袋抬头纹，眼睛角也大了。 李艳，你别这么包黑人，我看 不行了。 五十多岁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 你看咱这小伙子 啊 啊，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啊，这小伙子玩的是漂亮精神，你别不服气 啊， 你这老的就比不了我们这小的了。 哎，我还就不服气 啊， 你这小的你比不了我这老的。 从字眼上分析 啊， 带小字的你听着就那么好听。 什么小子 啊？小巧玲珑，好听不好听？ 还有吗？ 啊 啊， 短小精干 啊啊啊 啊，小伙子， 小伙子 啊 啊， 小姑娘， 对对对， 小姐， 对对，小 啊，小两口、称呼上也好听啊， 称呼上小子， 小张， 啊， 小刘， 啊， 小刘， 小毕赛， 哎、 啊，小刺喽， 这也带小字、 啊？我们这不算， 这不算了， 当然不算了。 你看称呼你小字，但老字也这样好听吗？ 有吗？ 老张、老李、老刘、 老鼠。 我这也不算， 他这也不算了。 像话， 吃东西都得吃小的呀。 吃什么小的？ 啊、讲究吃小灶 啊，有这说法 啊。小笼蒸包， 呵 啊， 嗯， 宵夜的时候吃小吃， 小吃，对对对， 啊、小馒头， 嗯， 小包子， 呵， 小点心， 嗯、啊， 小萝卜， 呵， 小白菜，小辣椒， 嗯、 啊、 嗯、 啊，好不好？ 但老字没有吗？ 老的也有啊。 哎， 老黄瓜，嗯，老芹菜。老韭菜，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姚老师，咱们上档节目啊和大家讲了，第一呢和大家交流了今年的气候的形势， 是的， 谈了谈自己的这个认识和感想。那么第二个呢和大家读读呢及时雨三摊，我看大家好理解。 是的， 是不是 咱们年年讲， 年年讲， 每年到这个季节都给大家做一个 提 示，对 是吧。那么有些朋友又问了，说你提到了内清外防，那我们怎么去防呢？ 内清我们知道了，就是说我们提前清理体内的垃圾，泡脚去除这个表皮的风寒湿，喝一些咱们那个茶什么的， 对， 哎，清理体内的垃圾。 嗯， 那我们防这一块的内容， 实际上呢，防呢就不要三贪，本身它就是一个防了。 哦， 我们说到内清，应该给大家呢，展开说一说。 好， 比如说内清，它就是呢要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把体内的垃圾呢给它清出去，要把腹泻啊尽可能的及时的全部的彻底的 清理出体外。 对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想了，新陈代谢现在医学叫代谢病啊，现在临床啊，特别的多，而且许多病就是一个垃圾病。 是的， 说白了叫代谢病， 就和脾胃肠有关。 这是一方面。我们说呢人体一共有几个渠道，这个跟大家要说清楚。一共呢以前我们讲过， 对， 是吧，在这时候我们提到要内清，再把它呢重复好不好。 好， 人体的新陈代谢四个通道啊，老朋友可能都记得很清楚了。第一个呢那就是大小便。这第一个实际上包括两个，是不是。 对， 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垃圾你要吃吗，那你就要排大便，你要喝吗，你就从小便排，所以这就叫通道。这个通道首先是我们新陈代谢的70%-80%吧，这个垃圾体内的垃圾都要从了大小便排出，这是两个主要的两个通道，这个大家都清楚。那么第三个通道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毛孔。为什么这个都清楚呢，因为我们讲泡脚的时候是吧，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的， 内外通嘛，通的意思不就是通过毛孔把我们体内的余热受的风受的寒受的湿 对 啊，从毛孔给它排出去。 对，就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窗户，就是这个毛孔这个开合能力给它增强了。 是吧、啊？有些呢，这风寒暑湿啊，这个从哪儿进入我们体内的？ 当然是毛孔 啊。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泡脚呢？从哪儿来的？ 从哪儿去？ 哎， 这个快。 对，而且及时啊。 嗯。 你现在清，和以后你发病以后再清，那绝对会不一样。这时候呢？ 现在清很快，很简单。 简单。因为他没安阳撒在了， 对 啊，他还落地还不稳的时候了， 是的 啊，所以这时候啊，啊，用很短的时间，很及时了，很彻底的就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及时雨上面提了一句什么话呢？智者先行一步走啊， 对，聪明的人、 哎、 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清理垃圾的工作就先行一步把它踢出体外。 这个智者啊、 嗯、 我们引用了内经的一句话，那句话怎么讲呢？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几档节目，什么叫养生啊？ 对， 养生内经上第一句话，智者养生也， 是的，聪明的人 哎， 养生。 现在我们还提醒让聪明的人呢，智者人先行一步走， 对， 把身体的垃圾排出去。那么怎么排呢？毛孔怎么排啊？ 通过泡脚。 泡脚啊， 对，促进毛孔的开合能力， 对， 把通你皮肤进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排出去。 没错，这是第三个通道。这第四个通道很多人不太清楚， 对， 是不是啊？不太清楚。第四个通道呢啊，一说大家就清楚了，什么呢？呼吸。 是的， 你吸进的是什么呀？ 清新的空气。 哎，你吐出的是什么呀？ 当然是糟粕的了。 所以说就是你吐出的是身体的废气， 是 代谢完的废气。如果人想健康啊，要想让我们的机体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啊让它的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一定要给它创造一个呢好的环境，就是整洁干净的环境。啊，你肚里都是垃圾，你肠胃都是垃圾，势必是要影响的我们五脏六腑的正常的生理活动。 肯定的。 啊、对，你这个垃圾一旦多了以后，它所产生的一些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制造日后的许多疾病。 对。 它是原料。 就是它是你身体代谢的绊脚石。 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 这关键不关键呢？非常关键啊！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说清理体内啊，做一次大清理啊，这是我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要讲的啊，一年两大清理。 是的， 一大清理就在秋季，秋季这个关键作用啊，有时候要比春天还要重要。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把你形成的这些疾病产生的病理性的东西呢，赶紧借天使给它发出去。那么这时候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理仓库，你清理的干净，那么说呢，你明年春天它要发什么，它就没得可发呀。 对，它没有让你发病的这些 是是哎 这些因素。 所以这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呢三部曲是吧要做。好多人夏天天热，哎呀，泡脚还能泡吗？我不泡脚我滋滋的还冒汗了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不泡了，但是我们那些老朋友他就接着泡，因为呢他尝到甜头了。这时候呢夏季他借天时干什么呢？去我们身体的寒寒邪，这是特别重要的。二一个呢他去养阳， 给我们身体蓄积能量。 他这不是叫冬病夏治吗？如果你看有些人他坚持啊泡脚，坚持呢贴贴儿，他说每年呢这咳嗽啊哮喘呢一年比一年减轻。 对， 他为什么呢？借天时，就说呢能够借的人那就是智者。 这个祥康的朋友就是聪明的人。 哎， 你看夏天借这个天时、嗯、到咱们养生堂八罐贴贴，就是提前做这个预防工作。 他有的人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到了夏天以后，有的人风湿啊关节病啊或者高血压他就减轻， 它为什么减轻啊？它热呀，它热了以后呢，血管它起到扩张的作用啊，这是第一。第二啊，它热呀，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呢，哎，所以这时候它不太难受。它什么时候感觉难受，它什么时候才着急？年年如此，啊，就没有一个考虑到戒甜食。 过去是不知道，哎，听您讲完知道了， 哎， 就会戒了。 嗯，所以这时候呢还不晚。 对。 是吧？有哮喘的人呢，有风湿病、关节病的人呢， 抓住最后的时机， 对了， 对，去养生堂拔罐贴贴， 这叫末班车。 对，赶上末班车也行， 也行啊， 嗯， 是吧？凡是到达你理想的目的， 嗯， 是不是达到这个目标？ 你看今年就是心脏病的人，你提前在夏天查就加量了。 没错， 对，提前做通血管的工作， 这些啊都是经验之谈吧， 嗯， 是吧？我们大家呢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是吧？我想呢，认识是有一个过程，什么使人认识最清楚啊？就是我们这榜样的力量，人家是原先什么情况，人家怎么做的，都是做，但是呢，那时机你没掌握对，那你等发病了、难受的时候，你再去做，那 就 费劲了， 不做了。 哎，那就费劲了。可是呢，这时候天一凉，他感觉到舒服，他干脆他就先舒服舒服一会儿试一会儿，是吧？这样的思维啊，还是不科学的。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内清的四个通道给大家讲清楚了。那么四个通道呢，怎么去解决呢？大家是要的方法。我们讲的呢是自然的方法，就是不花钱、少花钱，而且呢用一种舒服的方法解决未来疾病发生痛苦，啊，用这种舒服的方法解决痛苦，而获得的呢还是舒服啊，所以说呢它特别有前景，因为它属于自然，自然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不可估。提醒大家，内清一定要坚持泡脚推肚子，泡脚推肚子那就是做到两通。特别想到呢太原那个老太太是吧，送了一面锦旗，那个锦旗啊是最小，但是呢它道出了三部曲的一个内涵。你是三部曲， 上下内外通。 好， 你别看这几个字简单，一语道破了这个三部曲的内涵和意义还有作用。 所以呢我们就从泡脚呢达到的清理啊，从毛孔的一个清理，那么通过推肚子呢要做一个呢上下通，因为我们通过推肚子，手到、气到、心到、意到，那么气下呢，是吧？ 火就下， 火就下；气下呢， 痰就下； 气下呢， 湿也下。 对了，所以我们有些人推肚子怎么样？大便排的黑的、黏的、恶臭的， 是的， 是吧？有的呢，从脚心里排水、 排湿、 排风， 对， 排 寒、 排 热， 对。 嗯， 是不是 要不叫上下内外通呢？ 没错，这个呢又很简单啊，在这个时候你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非常非常有必要， 啊，上下内外通。 嗯，有很多人夏天热把这些方法都忘了， 嗯， 现在赶紧补救过来，马上去实施， 哎， 还是有效果的。 嗯，那么说这是清，防呢就是我们的晨起五步操啊，这时候早晚天气凉了，你室内的啊，再说细点，不是室内的，是被窝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有差别吗？有差别。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有差别吗？ 有， 有差别。 从现在开始就有差别了。 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 当然是一冷一热。 从这个科学去统计一下是什么情况呢？一般人承受的温度差是多少呢？九度，这是对一般人说呀，要是对二般人、三般人可不是这样。 那他达不到九度，也许两三度就会使他治病。 啊，所以呢，我们的早晨的这个五步操，它的主要就是防。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李老师。 哎，你好，你好，咱们今天交流交流，谈谈您的体会，还有什么问题，好吧？ 好，现在体会吧，就说我感觉的吧，平常属于保健那么做的， 对。 等出现小问题以后呢，我就加大量。 哎 哎，这段危险期就过去了。 哦，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嗯、 不管是酒也好，茶也好，一直在用。因为我身上有很多问题，出现什么半身什么就走路发软呐、 嗯， 或者走路把跑偏呀、 嗯， 而且我现在颈椎病吧已经10年了， 嗯， 就一直用这个酒，表现还是不错的。就说我现在就不求人，自己很正常，没有什么大的疼痛啊、难受没有，就稍微有点不舒服了和加重一点，就赶快把量加大一点，哎，过上一个礼拜啊，大约就过去了。反正小毛病老经常不断的出现，因为年龄在这儿呢，毕竟我今年73了、 哦、 所以说走路各方面现在都很好，特别是脑袋也是一样，过去脑袋一阵老是迷糊、 哦、 走走吧就转向了，不知东南西北了，在那得起码得将近30秒哦才能缓过来，哦这个地儿是这儿，这地儿是那，我才分清了东南西北。 哎呦挺危险， 过去老出现那种现象，就因为用这茶以后呢，就说这种现象渐渐的消失了、 嗯、 没有了。 哦，效果还可以、 但是说脑袋吧有时候还是出现迷糊，比如头沉呐、啊、或者上火呀、啊 哦、 哎就把量就加大了，加大以后喝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我已经10来年了，一直这么跟着走。 嚯、 哦、我现在状态是很好的， 这属于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对，就是不好一样就什么，因为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可这没办法呀，70多岁了，有时候干了什么事老忘，转脸都忘了，想不起来了， 就成贵人了，多忘事了。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也快10来年了、 嗯、啊您说， 就脑鸣，开始时候是比较轻，就一个耳朵， 嗯， 就像寄鸟声音似的，它不影响我，就一耳朵很轻，想想起来。 嗯， 最近些日子因为年龄大是怎么着， 嗯， 这个脑鸣吧就加重了，就是响得很厉害、 哎、 以前是一个耳朵，现在是俩耳朵。 你现在把它分清楚了啊，您是脑鸣啊、 嗯、 还是耳鸣、哎、 脑鸣就在后脑勺那哈里边响，开始时候那一年是耳鸣，后来耳鸣不响了就转于脑鸣了，脑鸣就这么多年了。 哦， 心情不好时吧、 嗯、 特别燥的哈。 哦，发燥。嗯， 对，发燥发急。 哎， 感觉到心情就不好了，就该自己给自己生气了，就是那样。 哦，嗯， 想开的时间心情不燥了， 嗯， 哎，稍微的就是心态就能稳定点儿。 哎，谈到脑鸣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给它定位定性，我们头啊叫脑鸣，现在医学啊、 嗯、 没有这个词儿，那么说它是什么原因呢？按中医来说啊，肾是先天之本呐、啊，主人的生长盛衰亡啊。那么说我们这脑鸣是属于哪一类的呢？就属于肾精亏。 哦， 哎，你要一谈到脑鸣啊，就是我经常和大家啊说了一个咱们的山西大同。有一个赵老太太，她就是脑鸣、 哦、 脑鸣的非常的厉害，而且让她呢、 哦、 日夜不得安宁，所以到医院里看一写，人就不给她写脑鸣， 啊，不给那些毛病，一斜就是耳鸣。 对， 哎，他因为他认字儿啊，他说我不是啊耳鸣，我是脑鸣，啊，人家现代医学不承认，啊，最后有一次为什么他不看了呢？有一个主治大夫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吓唬你们家人行，啊，你这个骗我们大夫是骗不了，所以他听了这话，他非常生气，他难道我这脑鸣，我是没有病装病吗？最后从此他就不看了，他看什么呀？他看中医书，一看找着了，论述这脑鸣什么原因，就是肾精亏损。 哦， 这就清楚了。然后我们呢，下一步，啊，瞄准了这个目标，我们怎么就把这个肾精亏损，我们去通过调，通过养，把它肾精啊慢慢的补上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了药食同源，是吧？我们讲了自然的方法。另外这肾精呢，它也不是一天亏损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随着年龄啊增长啊，慢慢的它有一个过程，但是要把这个补起来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知道吧？ 哦， 后来我跟你说啊，这个大同的这个赵老太太就逐渐的啊就减轻了，从这个从好了一半儿，慢慢的好了60-70%了，后来70-80%了，后来再问呢，他说有时有这现象，有时候不注意好像还没有，哦，达到90多了，逐渐的后来这个病就好了。所以呢，我跟您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自然的方法，是吧？慢慢是可以调过来的，是吧？你比如说经常吃些什么呢？黑色的食品，补肾的食品，你说最常用的是核桃仁儿， 对， 什么黑豆啊，什么桑葚儿啊，这些不是都是补肾的吗？哎， 对， 还有补肝肾的枸杞呀，所以在这方面呢，一个是不要着急啊，你比如说着急只能加重它的症状。 对对对，没错， 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谈到要心静，是不是？ 没错， 心要静，气才能顺，啊，血才能和。所以你比如说一急躁怎么办？我们不让它呢啊发展加重啊，我们第一要掌握，先让这个病情症状先让它稳定，是吧？怎么就稳定了呢？说我不是不想着急，突然他就急起来了，没有气儿，哎，他突然这个气儿就拱上来了。如果出现这情况怎么办呢？长出气，他就缓解紧张，气下呢火就下去了，啊，这是一个方法。二一个呢，频频饮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我们可以泡脚的时候要搁盐，比如说上脚有火了，是吧？耐生气了，耐着急了，耐发火了，是吧？我们可以搁盐。这个盐起什么作用呢？引火下行。那么我们泡完了脚以后呢，我们做什么按摩又解决这个症状呢？做肝胆经的按摩， 对， 脚背的太冲穴，这个呢有降压的作用，有疏肝气的作用，解肝郁的作用，对呀，咽喉啊，声带啊，气管啊，都有好处，是吧？ 好， 还可以做这个第四指、第五指啊，因为呢，这个第四指和第五指呢属于胆经，啊，它能够解决什么呢？解决人们的抑郁、情志不舒，是吧？不爱讲话，不爱说话，什么事闷在心里。好，你就做第四指和第五指。另外，出现耳鸣、腰酸呐、下坠啊，都可以做我们这什么呢？啊，做第四指和第五指。另外，重点按摩呢，涌泉穴，涌泉穴不是肾经吗？哎，做这个啊，这是肾经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肾经的重要穴呢，是什么呢？是太溪。这些呢，我们经常做。另外，属于头呢，我们做头的反射区。我曾经跟大家说了嘛，我说老年朋友不要买玩具了，有个大脚趾肚啊就够玩累了，啊，是那么说的吧？ 对，没错。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就说这个大脚趾肚，它重要性在我们身体啊是相当重要。说一旦我们大脚趾肚出现一些症状，凉了、麻了、疼了、抽了，这些情况预示着什么呀？预示着我们的头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一些头的毛病啊，大家一定要记住，